六，阅读课文。 义务献血。出差刚回来，听说单位组织义务献血，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献血地点在学校礼堂里。一到这里，工作人员给每人发了一个登记表，上面写了很多注意事项，要求人人都要认真阅读。我读后按要求填表，并郑重地签上了名。那种感觉像进考场一样，有些紧张。礼堂很大，当天来献血的人很多，约有700多人，台上台下到处是人，显得有些拥挤。先排队体检，然后抽血化验。等了一个多小时后，验血结果出来了，大部分人的结果都合格，他们就去献血区了。只有我和一位同事的结果还没有出来。听说我们单位有两个胖子体检不合格，连抽血化验都没做。我们焦急地等待着，生怕自己的血脂不合格被淘汰下来。来这里被淘汰掉，那种感觉比考试不及格都要难受。又焦急地等了两个多小时，才有人告诉我们检验结果早就出来了，我的血脂也过关了，只是被工作人员压在最下面了。好，该我上了。看着医生那亲切的目光，我勇敢地把胳膊放在他的桌子上。我平时怕扎针和抽血，可这一次却发觉从身体里抽出200cc 的鲜血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疼。抽完血以后也没什么感觉，心情反而更平静。晚上单位工会在饭店里订了几桌好饭，要为每个献血的职工补充营养。我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，就回家和亲人团聚了。出乎意料，第二天早上单位派了4个人专程来看望我，送来了一箱鸡蛋和一箱水果，还有400元慰问金，并给了我一个星期的假，让我好好休息。妻子下班回来也把我当作宝贝，什么活都不让我干。她心疼地问，你是不是为了那些钱才去献血的？我坚定地说，不是的，因为事先我根本不知道单位会发钱，为钱而去那叫卖血。我深情地安慰她，献血对身体没一点害处，以后本人和亲人病了需要输血时，医院能优先保证，这对自己对家庭来说是一种健康的保障，使自己的生命多一份尊严，对社会和他人也有利，这种好事何乐不为呢？我决定今后每年至少献一次血。